大家好啊，欢迎来到新一集的线上谈。今天请到的嘉宾就是刘孟雄先生，前港区全国政协委员。咁咧就啊，而家即係了解國情就越嚟越重要啦，特別即係但係似乎又越嚟越難明嘅，好多個人都會覺得嚇。咁啊，國情對了解國情對了解香港、了解即係而家中美關係，亦都即係好重要咁啊。所以今日揾阿劉生嚟，即係同我哋解一下話、拆一下局。啱啱就六中全會完咗啦，即係出咗個政治嘅決議。咁啊，一般嘅講法咧就話將呢個習近平嘅歷史地位嚇。即係確立，甚至會係唔單止同即係毛澤東平排，甚至即係有啲説法話啊，即係會擺到即係比鄧小平即係更加高。其實如果睇翻即係大家都唔同年代，習近平過去十年，如果簡單嚟講，點樣評價即係佢歷史上嘅一個地位或者係嗰、那個成就？ 即係我相信。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這個是一個不可顛撲的命題來的。所以習近平現在就由2012年的10月裡面、在中共十八大他做了第一把手以來來這樣變了這九年的主政。那究竟是他的歷史地位是怎樣樣呢？他那個這個即是習近平中新時代中國社會主義特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思想那個指導地位是怎樣呢？那就今一次那個歷史決議呢，就是即是這個做了一個評述啦。但是我們留意到中共在1945年六屆七中全會第一個歷史決議，他是以1942年的延安整風，有成即三年的時間去做了各種思想的交鋒啊，黨內各派裏面的那個即正反方面教訓的那個總結和檢討啊，咁變咗最後咧就達成共識，有成三年嘅一個思想即辯論嘅基礎。咁就1981年6月27日所公布嘅即關於建國以嚟黨嘅若干歷史問題嘅決議，即係號稱即第二份歷史決議咧，佢亦都係如果講由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特約評論員文章《實踐是檢驗真理唯一標準》，掀起咗思想解放嘅運動，即係話去進行一個真理標準的討論，批評了兩個凡事，咁跟住加上胡耀邦以一種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的氣魄去平反冤假錯案，咁變咗喺平反冤假錯案是人權的解放，真理標準的討論是思想的解放，在呢兩個思想解放、人權解放的個基礎上，隔三年時間，然後先至喺1981年的6月27日。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裏面咧，去即係通過咗嗰個第二個歷史決議。咁當時係幾上幾下，甚至乎開個4000人大會嚟到討論，有好多意見都相當之尖鋭嘅。比如曾經做過政治局候補委員、中宣部部長嘅陸定一咁樣，對毛澤東嘅政治品質之外，同埋私人品質都提出咗嚴厲嘅批評。最後仲係鄧小平出嚟打圓場，就話：我哋就唔可以學魯耀夫對待斯大林一樣對待毛澤東，係嘛？我哋如果全盤否定毛澤東咧，就否定咗我哋中國共產黨嘅執政嘅合法性同嗰個歷史地位。所以咧，毛澤東咧就要肯定佢咧功勞係主要嘅，錯誤係第二位嘅。要七三開咁樣對歷史問題咧宜粗不宜細。咁然後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達成了一個最大公約數，就第二個歷史決議出來。即換言之，第一個歷史決議、第二個歷史決議呢，是在那陣時的歷史條件底下充分發揚了黨內的民主，各派意見都可以暢所欲言，最後裡面呢真理越辯越明，才得出那個兩個歷史的決議的結論。但今次這個第三個歷史決議呢，就跟那陣時的氛圍呢有很大的不同。因為大家知道啦，2016年1月咧，就中共中央通咗過咗一個關於即係政治生活嗰個準則，咁其中有一條就係史無前例，就叫咩咧？禁止妄議中央。 那既然你禁止妄自中央，咁你而家呢个第三个历史决议出嚟嘅话咧，咁系咪啲人咁去畅所欲言咧？咁变咗会有个问号咯。咁所以今一次嗰个历史决议咧，我相信就即系嗰个喺党内里边咧，系咪学前两个历史决议一样去即系咁高度嘅即系呢个统一到思想咧咁样？咁变咗嚟讲呢度就有待以后嘅嗰个历史嘅考验啦。咁同埋喺全民即系佢而家今次中共百年重大成就同历史经验嘅总结呢个决议咁，即系第三个历史决议咧，佢长达成36000字。但系光系讲啊呢个即系习近平嘅功绩啊、贡献啊，佢嘅习近平呢、这个。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啲嘢咧，同埋佢即係嗰個豐功偉績嘅13個層面咧，咁樣即係呢啲嘢咧，就係、是、有一個問題，就話：誒，中共百年黨史，你係執政咗9年啫，連 10% 都唔到，但係你個篇幅喺一個即係36000字嘅嗰個歷史決議當中。你竟然間佔咗19000字咁樣，咁即係變咗咧，好多人就覺得即係呢個比例是否適合咧？咁同埋即係話咧，有啲嘅提法，比如講到中共百年以嚟嗰個重大嘅歷史經驗總結嚟咧，有10個堅持，係咪堅持中國特色啊？堅持乜乜乜乜？堅持乜乜乜啦？恰恰就唯獨冇堅持改革開放。咁亦都呢啲亦都係引起人哋嘅疑問咯。 呢個係咪都係好重要嘅一個，都唔係遺漏啦嚇，即係特登冇擺落去嘅，係咪對改革開放即係會有啲好唔同嘅睇法，即係或者係嗰、那個未來嚇，以至於未來點樣走落去嚇，即係同鄧小平即係嗰陣時提出嘅改革開放會有啲好根本性嘅唔同。 即係按道理，佢呢、這個中共第三份歷史決議裏邊咧，都有一句説話。嗰句説話就話：改革開放係關乎中國命運前途的關鍵一招。佢有呢句，但我就覺得莫名其妙。點解你既然話到係關鍵一招，就唔列入去重大經驗嗰10個堅持裏邊咧？10個堅持裏邊應該好應該。甚至乎呢個擺喺較前嘅地位，堅持改革開放先啱噶。咁點解冇擺落去咧？就我哋就即係唔係好清楚到底個原因係點樣樣。咁好多嘢咧，我相信呢份咁嘅決議出嚟，佢係咪經得起歷史嘅考驗咧？咁我哋仲要係即係拭目以待咯。 如果從即係提點樣提改革開放，同埋即係之前提到嘅啦，黨內即係黨內民主嗰種氣氛。都會不會是有種即係倒退咁樣嘅感覺？ 即係我就即係佢係咪倒退啲嘢咧，都由歷史嚟到去判斷啦。不過我自己就認為，即係你中國共產黨第9次全國代表大會嘅政治報告係由林彪去作嘅，嗰、那個黨章，中共九大嘅黨章。是明確規定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咁結果後嚟去到即係呢個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喺中共嘅即係11屆五中全會啊、6中全會嘅時候，特別係第二份歷史決議嘅時候咧，都講明，都明確講明中共9大嗰個政治報告。提出嗰個無產級專政下繼續革命嘅理論係完全錯誤嘅。咁啊，九大裏邊個黨章係嘛宣告林彪同志是毛澤東同志的親密戰和接班人。隨住1991年嘅9.13事件，係嘛林彪截擊沉沙喺呢個蒙古温都爾汗咁樣，即係變咗咧，亦都係煙消雲散啦，不存在啦咁。所以有時。经得起历史考验的嘢咧，佢可以有万古长青。但系经唔起历史考验的嘢嚟讲咧，亦都会到头嚟一朝天子一朝臣咧，人亡政息呢啲喺历史上系屡见不鲜。 過去九年即係會表面睇就係即係中國嗰個實力啊，譬如話經濟啊等等，即係科技啊咁樣嚇，即係好似有一啲嘅即係都做到一啲嘢出嚟。如果話從一個所謂功大於過或者佢做唔做到嘢咁樣去睇，即係習近平呢個啲九年，簡單嚟講可以點講啊？其實 嗱，老實講，佢而家第二個任期就仲有一年。以歷史第三個歷史決議裏面對佢作出咁高嘅評價咧，我相信佢二十大繼續連任咧，亦都係絕無懸念。咁到底佢嗰、那個真正嘅即係歷史評價係點咧？我相信仲係讓時間嚟到去驗證咯，讓實踐嚟到去即係檢驗咯。 但係而家佢提到就係五年，隨時好多人會唔會即係從做十年添，咁而家帶出個問題就係話，即係究竟而家即係仲冇所謂一啲接班人制度，即係成個制度究竟嗰、那個權力轉移會係點樣的？ 嗱，其實咧，按照道理就即係佢而家第三份呢個歷史決議咧，亦都有提到，就喺呢個1945年呢、這個中共六屆七中全會所作嘅關於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同埋1981年所作嘅關於建國以嚟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當中嘅基本論述和結論，現在還適用。佢係咁講嘅。咁既然係咁嘅時候嚟講咧，咁第二份歷史決議裏邊咧，講到總結中共嗰啲歷史經驗嘅第十個部分，第十個部分有一句。有一句是很关键的。那句怎么说呢？党必须树立由群众斗争中产生的领袖们集体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是吧？那他这里是第二个历史决议里面很重要的一个结论。但是第三个历史决议怎么跟他衔接呢？我哋都只能夠拭目以待咯， 好似係已經唔係講緊個套路喎，即係其實同你 因為喺早喺2018年3月嘅兩會期間，係嘛已經宣布話廢除咗國家主席、副主席嘅任期限制，而國家主席、副主席嘅任期限制，恰恰係鄧小平、陳雲、彭真、習仲勳。趙紫陽啊、胡耀邦，佢哋嗰啲老一輩革命家，喺1982年修改憲法嘅時候，鑑於毛澤東搞嗰個家長制同終身制，造成咗個人嘅獨行專斷，形成咗十年內亂，咁呢個咁樣嘅即係慘痛教訓底下咧，就覺得要廢除實際上存在嘅領導幹部嘅嗰個職務嘅終身制，所以就特登咧。在1982年修改憲法的時候就對國家主席、副主席的任期就只能夠是連任一次。就變成這樣是有助於所謂當時領導幹部的年青化，但是到現在2018年3月就廢除了這個任期限制，這個是為習近平連任即是打破即是只能夠做兩任，他去第三任、第四任就在那個憲法的規定方面掃除了障礙。咁今一次再嚟第三個歷史決議裏面咧，對佢即係呢個雖然係執政九年，喺中共嘅百年歷史上只係佔咗9%咁樣嘅時間，但係咧係用咗最大嘅篇幅俾佢最崇高嘅嗰個評價咧。咁即係換言之，係為佢即係。第三任、第四任、第五任去鋪路，都係即係存在咁樣嘅一個即係動機咯。因為好重要一樣嘢嘅時候咧，就係話佢喺對於習近平嘅歷史地位講嘅好似係歷史，實際上係為未來鋪路。因為嚟講咧，就呢、這個。在他的陳述當中呢我們開頭以為就說呢第三個歷史決議呢 應該是將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三段論，咁就即係江澤民同胡錦濤被貶低一啲咧，呢、這個已經可以預見噶啦。但係結果咧，睇落嚟嘅時候咧，就唔係喎，佢咧就係、是、第三份歷史決議咧，係將習近平嘅歷史地位啊抬到去同毛澤東一樣咁高，甚至係有過之而無不及。嗱，點解咁講咧？咁如果從表面從三段論嚟講咧，咁啊佢嗰個歷史決議啊提到以毛澤東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點點點點點點創立了毛澤東思想。咁然後咧就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點點點點點點就創立了鄧小平理論。咁跟住咧就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點點點點點點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跟住就以胡錦濤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點點點點點點又形成了科學發展觀。咁但係咧，跟住就以習近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點點點點點點創立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咁你諗下，就毛澤東思想前面是創立的，鄧小平理論全部前面是創立的，咁習近平這個思想前面是創立的，咁但係咧就江澤民同埋胡錦濤嗰個三個代表啊，同埋嗰個科學發展觀嘅前面啊形成了，形成了咁，咁所以就變咗從呢度嚟講，你可以講係話叫做這個歷史決議是將毛澤東、鄧小平、習近平就已經是三段論啦，因為象徵住毛澤東就令中國站起來，鄧小平就令中國富起來，習近平就令中國強起來咁啊。實際上唔認止咁，實際上咧呢、這個喺佢嘅論述裏邊咧，仲有一個奧妙嘅地方，就係、是、話毛澤東嗰、那個即係思想嗰度啊，點點點就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第一次歷史飛躍。咁然後咧就講到鄧小平、江澤民同埋呢個胡錦濤三個炒埋一碟，然後先至係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嘅又一次飛躍，就變咗咧係佢哋三個人夾埋先至完成一次馬克思中國化的飛躍喎。但係咧到咗呢個習近平咧、那個論述就係實現咗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又一次歷史的飛躍，是習近平這個思想是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這些就超過鄧小平了，因為這個完成那個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毛澤東自己獨立完成的自成體系的，習近平又是自成體系自己完成的，但是要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個，即係話鄧小平思想三個代表啊，同埋科學發展觀，簡稱嘅鄧三科，夾埋先至完成一次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歷史性飛躍。咁從呢度咧，就變咗習近平嘅地位，咪同毛澤東嘛相比肩，甚至係超過咗鄧小平咯。而且仲有喎，甚至乎你搭落去嘅時候咧，仔細咀嚼下嘅時候咧，甚至乎習近平啊，雖然係執政九年啫，毛澤東掌權41年都好啦，但係嗰個習近平咧，嗰個評價咧，仲高過毛澤東，因為毛澤東思想，你睇佢嗰段嘅論述，毛澤東佢係橫跨咗新民主主義革命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兩大嘅一個時期，咁但係咧並冇講毛澤東思想是20世紀的馬克思主義，但是反過來呢，習近平做了九年而已，他就是21世紀的馬克思主義。那變成來從這個來講呢，還高過毛澤東。所以即變成這個陳述呢，就可見是即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啊、中華民族的復興決定性的因素呢，看來來講呢，即照咁睇啊，做到2035年都有機會。 咁呢個對未來五年又好，十年又好，即係中國嗰個發展有咩影響咧？其實 咧，那個影響咧，我哋要咁去睇。歷史決議又好，中央全會公佈好，對習近平嘅評價點高都好啦。但我哋咧最緊要就話唔好忘記此時此刻嘅時間空間，中國存在咩問題？這個世界存在咩問題？這個問題是要正視的，即係你宣傳啲嘢咧係理念上嘅嘢啫。但係你任何嘅理念，你都要面對實際。實際就話，比如而家喺中國個經濟方面啊、政治方面啊、社會方面啊、法律方面啊、中外關係方面啊，點啦？嗱，佢喺嗰個十個堅持當中冇提到堅持改革開放咧，咁呢樣嘢我諗就亦都唔係一個偶然嘅疏忽嚟嘅，因為。咩叫改革開放呢？我可想同呢個眾新聞裏面咧，廣大嘅嗰個觀眾啊，呢個聽眾裏面咧，去解釋一下。所謂嘅改革開放係指涵蓋以下嘅範疇。第一咧，鄧小平嗰、那個佢哋喺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嘅改革開放咧，喺政治上佢哋係結束階級鬥爭為綱啊。去開啟經濟建設為中心啊，搞改革開放，咁呢一個係政治上嘅嘢。咁但係而家裏邊咧，就強調鬥爭哲學，強調意識形態嘅個鬥爭。咁好啦，改革開放嘅思想上係講乜嘢？思想上係講呢個要實事求是，解放思想，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咁而家點咧？而家裏邊咧就搞即係。這個個人崇拜，比如有中共高層去講咩定於一尊啊，一錘定音啊咁，或者係講乜嘢即係呢個忠誠不絕對就等於絕對不忠誠啊咁講呢啲嘢啦。咁改革開放喺經濟上裏面咧，係指要唔好搞以前所謂一大二公嗰套嘢。一定要多種經濟成分，即係公有制、私有制、中外合資啊，或者呢個外資、獨資諸如此類嗰啲，係多種經濟成分一齊發展。咁但係而家呢幾年嚟講，我哋睇到係大搞所謂嘅國進民退啊，所以有啲企業家裏邊咧，聽到上邊一啲傳達嘅時候，都有講到啊，利用我哋係你哋，即係講中共啊，係你哋無奈的選擇。消滅我哋咧，係你哋崇高的理想咁樣。所以2018年咧，中國億萬富豪移民去外國，比2017年咧就多咗50%。咁但係當住你喺改革開放40多年嚟嗰個民營企業已經喺中國嘅即係話佔咗佢哋50%嘅税收，60%嘅 GDP。70%嘅科技創新，80%嘅就業載體，90%嘅新增企業，5、6、7、8、9形成一個咁嘅局面嘅時候，你一打窒佢哋條氣，講咩啊？消滅私有制啊，私營經濟退場論啦，這個私營經嘅企業裏邊咧要共管共享啊，咁即係搞到佢哋咧，即係呢個震個貓王，咁啊變咗嚟講咧就依個經濟嘅下滑係必然噶啦，咁再嚟你。在这个法律上改革开放的要义就是要以法治代替人治，但近年来又强调什么要坚决批判司法独立的错误思潮点你司法独立竟然是用错误思潮来批判，那你还说什么叫法治呢？好了，在对外关系方面呢，邓小平主张什么呢？就韬光養晦，絕不當頭，係嘛？搞好自己國國內嘅事情，但係而家裏邊嚟講咧，就搞戰狼外交，係嘛？四面樹敵咁，所以喺呢啲就係問題啦。咁啊，你再者嚟講，香港回歸24年，本來嚟講，即係鄧小平所設計嘅個一國兩制，就話你搞你的資本主義，我搞我的社會主義，既不是我吃掉你，也不是你吃掉我噶嘛。系嘛？讲到港人治港，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咁样噶嘛？咁你而家 這個近年來一系列的舉措，是吧，強調中央的全面管治權，推出了港區國安法，推出了即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等等，這一切跟1984年12月19日所講的中英聯合聲明裡面所提到的，同埋以及我哋喺1990年4月4日所通過全國人大通過的基本法，強調香港要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咁你而家香港所發生嘅嘢係咪保持原有的呢，或是對原有的呢做咗個翻天覆地嘅改變呢？咁呢啲亦都引起了國際社會裏面的側目，係嘛？依個譴責啊、制裁啊咁樣，甚至乎最近嗰、那個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都對我哋港區國安法裏面咧，都提出了他哋嘅質疑同埋呢個這個反對。咁所以就話香港係咁啊。咁啊，台灣海峽啦，本來1979年葉劍英提出了九條，葉九條以嚟咧，就台灣已經係。即係台海局勢就都慢慢就向住好嘅方面發展。去到1987年蔣經國呢個執政嘅晚期嘅時候咧，就開放咗兩岸探親啊、兩岸三通啊咁樣，一路以嚟講嗰個都即係、那個局面啊，都係幾好嘅，係嘛？甚至乎去到即係呢個喺呢個馬英九。呢、这個即係臨呢個即係任期屆滿之前咧，仲喺新加坡同阿習近平咧完成咗集馬會咁樣。咁呢個海峽兩岸嘅和平發展勢頭一路都幾好嘅，但結果搞到而家咧就劍拔弩張咁樣。咁呢個南海個局勢亦都係1974年西沙海戰以嚟咧最為呢、这個即係風高浪急呢、这個兵凶勢危嘅。咁尤其係中美關係，因為在1978年呢就這個12月16日中美建交公佈發表，之後呢在1979年的1月28日到2月6日就鄧小平就訪問美國，當中他就強調中國對外關係最重要的是對美關係，中國對外開放最重要的是對美國開放，所以即係但是到现在来讲呢，在前年10月4号美国前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发表的演说讲得很清楚，他说呢此时此刻里面呢就在中国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个著名的政策已经变得空洞了，名存实亡了，这样变成美国的政界、商界、学界、民主党也好、共和党也好，对中国采取强硬的态度啊，是变了里面是朝野的共识。为什么呢？我们2018年高调，全世界唯一我们高调纪念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对的，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因为为什么呢？那时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因为你马克思是对的时候呢，马克思是什么呢？马克思主义就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暴力革命、世界革命、消灭私有制、迷倒资本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世界咁样。咁你呢、这个变咗，就算今次第三个历史决议都讲到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嘅两条道路嘅博弈和较量，系嘛？呢、这个而家系取得咗有利于呢、这个向。即係社會主義嘅呢邊嘅傾斜咁樣嘅個成果咁樣，咁即係變咗嚟講，喺西方國家就覺得，本來去俾你最惠國待遇啊，或者支持你2001年加入 WTO 係嘛，加入世貿組織啊，咁對你開放市場啊，俾即係等等啦，俾你即係普惠制嘅待遇咁，扶持你經濟發展。是希望你的社会能够出现一个多元化，然后呢多元社会的多元化呢就走向政治的民主化，最终呢就拥抱普世价值。事实上在2011年这个时候呢，辞任总理温家宝他访问新加坡的时候都有提到的。他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的普世价值不是西方的专利，而是人类发展的文明共同成果，佢係咁講噶嘛？咁嗰陣時，我哋就覺得，有機會，中國擁抱普世價值， 咁變咗嚟講咧，就係成個世界嗰日樣嘢咧，就真大家咧能夠擁抱普世價值咧，先至能夠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噶嘛。 嗯、 但你堅持你嘅社會主義嘅共產主義嘅價值觀，呢、這個馬克思主義嗰種消滅私有制啊、世界革命啊嗰套嘢咧，即係等於1803年中國共產黨創始人之一。李大超在新青年发表文章去表示，试看将来的环球必将是赤旗的世界，咁样咁即系话，人哋觉得哦，你而家仲系保持咗初心喎，咁样即系话你嘅经济发展咗啦，科技发展咗啦，军事力量呢个就增强咗啦，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啊，超世界呢个第一个超级大国嘅话，凌驾于其他各国嘅时候咧，你岂不是要实现你世界革命嘅梦想，咪收拾我哋，迷葬我哋咁样？佢就由此產生嗰個叫做中國威脅論，就要警惕你圍堵你。其實就係根本問題在於咩咧？中嘅價值觀。 嗯，香港嗰度咧就講法啦，咁啊，然後而家轉曬個選舉制度啦。落去其實即係北京對港嗰個政策，特別習近平唔知做幾耐添啊，5年10年。會唔會都唔會有啲乜嘢嘅轉變啊？即係都會嗰個強硬嘅一個做法都會持續落去。 強硬嘅傾向會繼續落去，呢、這個應該係冇乜疑問嘅。但係佢亦都唔係話咁僵化。我自己親身體驗就比如過去嗰兩年，我亦都曾經就反修例嗰陣時咧，上書2019年嘅6月5日、6月10日，就向習主席寫過兩封信，就講明香港嘅形勢，香港對於中國對外關係方面嘅橋梁、紐帶、緩衝區嘅作用，一國兩制嗰個優勢，國際金融中心呢個核心資產嘅寶貴之處等等，咁啊呼籲一錘定音，停止修例，咁呢個亦都後嚟係獲得接納啊，係嘛？咁啊後嚟就在2019年的6月13日傍晚，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對 BBC 的記者都講得很清晰，係嘛？中央並沒有指示香港修例，就劃清一界線。後嚟嘛，林鄭月娥默默嘅插數咯，暫緩啊、壽終正寢啊、撤回啊咁咯。咁又比如講最近8月20日，本來人大常委會要表決通過將反外國制裁法納入呢、這個。基本法附件三在香港實施的。咁8月10日呢個消息公布出嚟之後咧，咁就呢、這個律政司司長鄭若驊走出嚟，咁啊做法係非常恰當，非常自然。咁啊林鄭月娥特首又出嚟話，呢、這個係完全合乎條件嘅。咁啊陳茂波啲財政司長話，咁樣有助於以戰止戰。邱騰華局長又走出嚟又話，咁樣有助於維護商界利益。然后人大常委个谭耀宗就走出嚟，嘿，好有迫切性，好有现实意义。咁我睇咗佢哋啲，即系听咗佢哋一谬论嘅时候，我拍案而起，咁啊写喺 Facebook 发表一篇，不要做毁掉香港的千古罪人。咁同埋将我呢个文章嘅内容整理成信件，就递咗上北京，咁啊转到去即系最高领导。 而家啲人大常委一路都未倾，一路都未倾啊。 咁结果里边咧，到8月20日，律政司委员长。系嘛？呢、這个会同14个副委员长，我相信都系根据最高指示噶啦。咁就宣布就不表决，不表决。咁啊，呢个即系嗰个反外国制裁法引入香港。咁后嚟到10月份再开人大常委会嘅工作会议咧，就既冇将呢个议程再次列入去嗰、那个呢、這个即系议程。仲連香港嘅人大常委譚耀宗都不批准啊嚟北京開會添， 咁所以即係話咧，係冇， 因為點解咧？因為我信件講得好清楚，我話咧，內地有獨立嘅工業體系，有完備嘅製造業嘅嗰個生產鏈供應鏈，有14億人口嘅內需市場，所以佢係有條件去。搞嗰個反外國制裁法，充其量就搞內循環，係嘛？呢、這個嚟到過去嘅苦日子，但係香港唔同嘛，香港係小型外向嘅經濟體，佢嘅核心資產就是國際金融中心，係嘛？ 國際航運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旅遊中心。咁你一旦將呢個反外國制裁法係嘛擠嚟香港，你就冇尊重兩制嘅差異。咁將咧外國金融機構嚇到雞飛狗跳，為冤屈而為從驅逐咧。到時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就冇咗前面國際金融呢四個字，因為嗰啲持份者走曬啦嘛，你咪就變咗空氣嘅中心咯。而國家安全係涵唔單止涵蓋政權安全、政治安全、國防安全，而且仲涵蓋經濟安全、金融安全噶嘛。你毀咗香港呢個中外嘅橋梁，毀咗香港呢個國際金融嘅中心嘅時候嚟講咧，你咪直接係危害翻國家嘅經濟安全同金融安全咯。咁所以係會犯顛覆性嘅錯誤噶。咁我話唔單止係違反毛澤東、周恩來當年嘅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嘅個對香港嘅決策，而且亦都違反鄧小平一國兩制嘅初衷，亦都違反你習近平主席你所講嘅堅持一國原則、尊重兩制差異，而且不可偏廢嘅嗰個指示，會犯顛覆性嘅錯誤。所以希望能夠呢個嚟講，唔好俾呢個即係議案嚟到去即係將呢個反外國制裁法引入嚟香港。 但係呢度就唔搞住啦。但係即係我哋見到， 但係問題就話咧，佢嗰個強硬嘅取態咧，係。即係當然，佢喺主觀上，佢既然係即係咁強調敢於鬥爭，係嘛？咁佢當然嚟講，即係鬥爭更加強硬噶啦。咁但係問題就話，要我哋都要提有一個信心，睇到咩咧？香港問題咧，其實唔係話局限喺呢個1100平方公里、750万嘅市民呢度嘅，而係牽一發動全身。第一，你既然嚟講咧，呢、這個即係中央最近在这个对台政策方面重申了要尽最大的诚意最大的努力去实现和平统一。对台湾的基本政策也都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那你既然你是对台政策是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话，那你现在香港已经率先实行一国两制了嘛。那你就要考虑了，我哋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过程当中，你所行嘅措施、所行嘅政策、所行推出嘅方案，究竟对台湾系增加咗一国两制嘅吸引力咧，或者增加咗人哋对一国两制嘅抗拒同恐惧咧？咁样要考虑呢样嘢啊嘛。 好明显系， 所以咧，你应该起良好嘅示范作用，而唔系起一个即系反面教材。反面教员，令到人哋对嗰个一国两制好反感。你所以呢啲嘢咧，就要记住人在做天在看，一国两制咧就香港在做台湾在看，要考虑呢个问题。第二个深层次嘅原因系乜嘢咧？因为全世界呢个地球而家系有195个国家、235个地区，夹埋咧国家地区有成230个，而除咗中国、北朝鮮、越南、古巴、老挝呢五个号称社会主义嘅国家之外，其他嗰200几个国家地区，绝大部分都人哋实行嘅系嗰个资本主义嘅制度，尊重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呢个信条。好啦，你变咗你既然讲得话一国两制的话咧，咁好啦，你如果对香港1100平方公里一个城市嘅资本主义，你都唔去包容、唔去容纳、唔去容忍，咁人哋就怀疑啦。喂，你咁样点样对一球两制？即系球就系指地球，一个地球呢、這个两制，即系对资本主义嗰一制里边咧，你会去容忍咧？你咪嚟讲，即系话你对香港个一个城市嘅资本主义制度啊，嗰、那个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你都要去改造佢，系嘛？呢、這个实行所谓嘅社会主义改造。咁你咪對全世界嘅資本主義，你一樣係唔可以容忍嘅啫，係嘛？咁人哋就會覺得，嗱，你就坐實咗你個中國威脅論啦。你講咩和平崛起咧？有冇人信咧？咁好啦。第三個層次係咩咧？你北京對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你成日強調係內政，其實咧呢個講法唔夠全面。點解咧？冇错，香港是中国的领土，在中国对香港实行一国两制是它的国策，但不要忘记，它因为香港实行一国两制呢，是 由於1984年12月19號中英聯合聲明的簽署，當中來講呢，既有規定到1997年的7月1號中國政府恢復在香港行使主權，是吧，這個英國政府將香港的主權交還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但同樣在那個中英聯合聲明的第三條呢，有提到中國政府對香港的12條基本方針政策講明是50年不變的。換言之，你這個中英聯合聲明呢，在1984年12月19號是由中國總理趙紫陽、英國首相薩切爾夫人在人民大會堂當住當時的中央顧問委員會主任鄧小平、國家主席李先念的面裏面呢去簽的嘛，是兩國政府首腦簽的嘢。然後第二年呢，就中國的全國人大和英國國會就批准啊，批准審議批准之後，就兩國政府換文宣布生效。然後1985年的6月呢，中英兩國政府呢就同時將這個中英聯合聲明的中英文版本裏面呢就提交給聯合國的秘書處去註冊，要去登記。因為中英兩國政府都加入了維也納國際公約條約，按照維也納國際公約條約，凡親是你兩國首腦去簽署，而這個兩國的國會批准換文生效的事呢，就屬於國際條約、國際承諾。因此按照這樣的觀點來說呢，中英聯合聲明呢就是一個國際承諾、國際條約。換言之，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固然是中國的國策，但同樣亦都是中國政府對全世界國際社會的莊嚴的國際條約、國際承諾。所以即是說，來說你在香港是否遵守這個實行個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呢？這個關乎中國政府的國際誠信問題、國際承諾的問題。不是說、欸、我內政，我喜歡一國兩制，一國兩制，我喜歡一國一制，你們也都不可以出聲，這樣不是這回事。所以呢，從這幾個層面來看呢，我相信在他中國政府強硬的當中呢，還要考慮一件事，喂，一個政權的合法性，他的受到民心向背的影響的時候呢，是離不開一個經濟基礎。既然香港來說呢，改革開放40多年呢，流入中國內地的那個外資，香港是佔了56%以上。咁同埋唔好講話韓戰嘅時候，係嘛，呢個即係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封鎖啦，因為聯合國大會裁定佢係侵略者啊嘛，同北朝鮮都係侵略者啊嘛，咁啊經濟封鎖，就全靠香港呢個自由港地位，係嘛，霍英東啊、高卓雄啊嗰啲外國商人將戰略物資啊、藥品啊嗰啲嘢輸送入大陸，支援咗你抗美援朝嘅戰爭同埋國民經濟恢復發展。1978年的時候，雖然香港還在港英殖民統治底下，但是你當時搞改革開放的時候呢，歐美日是有疑慮的，喂，你剛剛搞什麼世界革命啊，那些東西要消滅帝修反解放全人類，那你搞什麼改革開放的東西呢，他們害怕的嘛。就是由於香港一馬當先走入去三來一寶設廠投資，然後帶動了歐美日資金的萬馬奔騰，只是令到你中國現在騰飛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嘛。所以從這個角度來講，香港是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支點，這個支點就是等於以前古希臘的時候的哲學家阿基米德說過，他說給我一個支點，我能夠撐起整個地球。為什麼那時俄羅斯、東歐那些休克療法經濟體制改革會失敗呢？就是他們一對比，哎呀，我們就欠缺一個好像香港這樣的支點。中國的改革開放經濟嘅體制改革開放會點解會咁成功呢？就是、因為有香港嘅支點啊。所以從呢個角度嚟講咧，我覺得當年毛澤東、周恩來對香港長期打算充分利用呢、這個戰略構思啊，到而家依然都仲係有效嘅。所以我就希望中國領導人咧能夠有呢個戰略嘅遠見啊，好好地尊重兩制差異，好好地裏邊咧尊重香港嘅核心價值。呢、這個同支持一個原則是沒有矛盾，所以我就覺得呢，在即我作為一個中國的香港人，我亦都1973年9月游水落嚟到現在，這個城市給了我很多 係嘛？令到我做過三間上市公司嘅主席，係嘛？做到全國政協委員啦，港府策略發展委員會嘅委員啦，中央政策組非全職顧問等等呢啲功績咧，即係我覺得嚟講，我一條游水褲上岸，能夠獲得呢啲咧，我應該好熱愛呢個城市，為佢嚟到去做一啲即係盡心盡力咁去回饋啦咁。所以我就希望咧，中央喺往後嘅對港嘅政策咧，能夠做到三個平衡。第一个平衡呢就是说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基本法赋予香港人的自由和权利之间取得平衡。 现在是没有了是吧。 第二呢就是说在维护国家安全和维护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和优势方面取得平衡。第三呢就在坚持一国原则和尊重两制差异方面呢取得平衡。如果做到呢三個平衡嘅話咧，咁一國兩制先至有機會不動搖、不變形、不走樣。 但呢個三個平衡，其實你自己睇翻而家係咪都已經嚴重地係失衡？ 當然，即係話其實嚟講，唔需要你同我講係咪失衡。一個指標好簡單一樣嘢，以前就即係所以有一句説話叫天下歸心啊嘛。好啦。天下歸心的意思就是如果放到香港就是一個人心的回歸，但問題就是這個由這個即是這兩年來去年6月30號港區國安法這個實施，今年3月30號人大常委會關於那個即是說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這樣，那那個這兩法推出來之後，你看香港的移民潮啊，哇，汹涌澎湃！咁你淨係過去一年咧，走咗成90,000人。而家有啲學校裏邊咧，招生不足，係嘛？呢個得翻，譬如初中五個中學得翻一個班，要縮班。啊，好多老師又走咗人，甚至連呢個醫護界裏邊咧，都醫生護士都好多都移民走咗。咁所以即係，比如我外孫嗰啲，佢讀嗰個國際學校，以前就一位難求嘅。点鬼知暑假之前咧，佢班30人咧已经系走咗11个啦。咁放完暑假之后又梗系又继续走啦。问题就话香港个年青一代对我哋呢个城市嗰个未来，我哋嘅前途咧，佢哋系即系呢个失望。所以即系话咧。以前毛泽东讲过啦，系嘛？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年轻人像呢个早上八九点钟嘅太阳，系嘛？咁即系有讲呢啲嘢噶嘛？但问题就话我哋香港系嘛？呢个嚟讲，呢啲早上八九点钟嘅太阳，呢啲年轻一代嚟讲咧，佢就恰恰对香港咧，可能系有产生咗一种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因此都分分钟去教脚。点我到而家都唔去走咧？咁因为咧有网友即系早轮嘅时候咧，有网友留言就话咧啊，我好多亲戚朋友问我哋一家几时移民，佢我而家就得翻个指标嘅咋，睇下林望雄几时俾人封口封笔系嘛？如果林望雄都俾人封口封笔咧，我哋全家就冇鞋攞脚走啊！呢啲仔喺我啲视频里边，佢下边都留言啦，佢咁去讲嘅。 你自己会唔会？擔心啊，或者會唔會都諗住有段時間，或者有啲咩嘢發生咧？你自己會封口。 我覺得我一向嘅取態咧，就係即係是其是，非其非。就話我喺講嘢嘅時候，我揸住一個原則，我係按照基本法係嘛，佢160条三個附件所講嘅嘢，按照鄧小平對一國兩制嘅論述咁嚟到去講嘢咧。我相信就係話始终凡系你能够完整地、准确地去贯彻执行基本法嘅嘢咧，我系支持嘅。但系反过嚟，你如果对基本法礼崩乐曲的话咧，系嘛？呢个即系变咗唔理你系嚟自右嘅方面好，或者左嘅方面好，我都系坚决去即系觉得要抵制、要反对咯。 有冇直接收、直接間接即係會收到一啲嘅提示啊？叫你講嘢小心啲啊，或者有啲嘢都係講少啲啊咁樣。 哦，咁呢啲就周時都有噶啦。有時一啲就算我全國政協咧朋友就打電話嚟，哎呀，夢紅啊，喂，好擔心你個安全啊咁樣。第一佢就咁講噶啦嘛。但我就因為成日都諗住，我第一我唔係話阿爺吹雞 全部跪低嗰只。第二，我亦都更加唔係為反對而反對，係嘛？我有一個原則就係話唔好嘢噶。香港基本法第一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嗱，呢個一個原則，我記住。然後第五條所規定的啊，香港特別行政區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呢個係兩制的差異，我亦都係記住。咁當然，我當然會你話你港區國安法又好，或者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呢個辦事嘅嗰啲決定也好，我就希望呢個中央涉港系統啊，同埋港府，你唔可以用一種叫大石砸死蟹的方式嚟處事，因為毛澤東都講得好清楚，壓服的結果總是壓而不服，你要說服先得噶嘛。說服嘅嘢就係話要將客觀存在香港社會同埋國際社會對呢兩個法嘅嗰個疑慮啊，你要解釋清楚，係嘛？唔好以為裏邊嚟講啦，呢、這個我有嗰個權威，有咁嘅槍杆子，我壓落去，你服我好唔服我好？即係咁樣樣嘅時候咧，你要正視一樣嘢，因為馬克思主義裏邊咧嗰個政治經濟學個基本原理就存在決定意識，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咁你既然香港係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咧，咁呢個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當然係會派生我哋香港人嘅嗰個叫做資本主義嘅嗰個價值觀同埋意識形態，呢個肯定啊呢樣嘢。咁所以咧，呢個就叫做兩制嘅差異就喺呢度啦嘛。咁你如果用內地社會主義個尺度嚟衡量香港嘅嘢，去塑造香港嘅嘢，或者去改造香港嘅嘢咧，咁你同基本法嘅第五條根本就相矛盾，亦都係違背鄧小平一國兩制嘅初衷。因為鄧小平當時講係嘛，你哋實行你嘅社資本主義，我哋實行我哋嘅社會主義，係嘛嚟講咧？呢、這個既不是你吃掉我，也不是我吃掉你。江泽民亦都形象咁讲过，系嘛？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不犯井水，系嘛？胡锦涛亦讲不折腾，系嘛？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咁样。咁所以即系话，我觉得喺香港呢个问题上咧，嗱，对一项政策推出嚟咧，你必须要用一种摆事实、讲道理，系嘛？讲清楚、弄明白。咁嘅取態，令到香港嘅市民啊，能夠心服口服先得。嗱，你比如話，港區國安法咁出嚟先算啦。港區國安法從目標公義方面嚟講咧，維護國家安全呢個啱嘅，因為有國家產生以嚟就有國家安全嘅問題。美國都有愛國法啦，係嘛？呢個係你即係從嗰個目標公義嚟講，維護國家安全呢個係呢個我哋香港人都係擁護嘅，但係。你具體講到呢個港區國安法，乜就唔好忽略喎。香港係一個法治社會，美國為首嗰啲即係發達國家裏邊嚟講咧，亦都係呢個法治社會。而法治嘅精神就強調目標公義同程序公義嘅有機統一。好啦，你港區國安法係你維護國家安全，當然啦，目標公義啦。咁喺程序公義方面，做得点咧？咁不可否认咧，香港社会又好，国际社会都好，有好大嘅疑虑，有好大嘅即系问号，唔系点解佢会谴责啊，会制裁我哋咧？好啦，香港人点解会咁多移民？出现咁强大嘅移民潮咧？咁就系因为从程序公义角度嚟讲，按照基本法第23条，涉及国家安全嘅嘢咧，应该系自行立法。如果你話按照基本法第18條，係嘛？某啲全國性嘅法律可以擠喺香港嚟到去實施咁樣，但佢有個前提噶嘛？人大常委會要宣布香港處於戰爭狀態，或者係宣布香港處於緊急狀態。喺呢種情況底下，人大常委會就可以將某啲全國性嘅法律咧就引入基本法附件三立法喺香港實施。但問題就話，到今日為止，人大常委会既没有宣布香港处于战争状态，亦都没有宣布香港处于紧急状态。 係嘛？你點引用某啲全國性法律擠落嚟去嗰個附件三咧？再何況你既然嗰個港區國安法，既然你提到港區，就唔係全國性法律啦，係為香港獨身訂造嘅，當然唔係全國性法律啦。咁又點可以擠入本來應該係放全國性法律嘅附件三落去咧？咁所以呢啲嘢咧，你要解釋清楚，你講清楚你嘅理由。何況基本法第十一條講得好清楚。在香港實行的各種的那個制度啊、政策啊那些東西呢，是以本法，即是基本法為依歸的。因為為什麼呢？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裡面呢，規定了就是國家必時設立香港，就設立這個特別行政區，是吧？然後呢就按照那個實際情況呢制定相關的那個法律嘛。咁而呢個基本法第十一條講明咗，喺香港嘅一切嘅方針政策制度嘢，係要以本法規定為依歸，即係要基本法係香港嘅以前我哋稱作嘅小憲法。咁何況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係1990年4月4日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记住啊，系全国人大啊！但你旧年6月30日喺香港实施呢、这个即系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啊，我咧系由人大常委会通过嘅啫，佢唔系全国人大通过。咁因此嚟讲喺呢个即系层次上边咧，国家宪法嘅第十一款。即係第62条咧，就講全國人大、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嘅職權，其中第11款就有講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撤銷或改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的不適當決定。即係換言之，凌駕性咧當然係全國人大先至係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咁所以咧就變咗咧，基本法係全國人大通過嘅。这个但是呢港区国安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这个通过的。咁所以变咗亦都喺呢度啊有一个层次高低。应该是基本法先具有凌驾性。但现在问题就是你港区国安法里面某啲条文呢是凌驾咗基本法，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这个法律的那个管辖咁样。咁你呢啲嘢呢就香港市民有疑虑有问号想唔通。搞不清楚咧，呢啲作為中央涉港系統又好，港區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好，你有責任向市民去解釋，係嘛？去澄清，去説服，去令人哋由呢、這個即係令到人哋知其然而知其所以然，係嘛？嗰啲有疑問嘅地方，你將啲問號呢個去變成感嘆號，呢個係你嘅職責啊嘛。咁你唔去對於。存在呢啲矛盾嘅地方，人哋有實際疑慮嘅地方，你應該解釋清楚啦。改革開放啊，都唔係一開波就講緊個開放噶嘛，係嘛？經濟建設為中心都唔係一開始咁講。你因為要將嗰個階級鬥爭為綱，這個毛澤東所提嘅路線終止佢咧，人哋都搞咗3年是實事是檢驗真理咧，唯一標準嗰、那個真理標準嘅討論，批判咗兩個凡事。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至有这个改革开放，就是说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取代阶级斗争为纲提出来嘛。所以你同样是你港区国安法为什么不可以学真理标准讨论一样来到在全香港来一个大辩论啊，这个大宣传啊，大教育啊，这样等到大家去弄清楚呢，是吧？而搞到大家呢有很多人就心存疑虑了，就是教育了疑问了，这样这个嘛不啱咯。嗱，又比如讲嗰、那个完善香港选举制度嗰、那个决定，今年3月30日嘅人大常委会通过嘅，亦都系我觉得嚟讲咧，你中央涉港系统也好，特区政府好，亦都系有责任向市民去说服，教呢个澄清人哋嘅心呢、这个心中嘅疑问，点解咧？咁好简单。基本法在1990年4月4日公布的时候，它有附件一、附件二。附件一、附件二当时讲到，附件一就讲行政长官的选举的办法的改变。如果行政长官选举办法要改变的话， 必須是第一要香港立法會三分之二以上多數的議員這個贊成，第二呢就行政長官同意，第三呢就呈報給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准。附件一那個字最後的字眼是用批准，為什麼呢？因為行政長官你香港選出來呢還要中央來到任命的嘛，所以就需要批准了。但是附件二呢又是講三部曲的，但立法會選舉辦法的改變呢也都是三部曲，但是最尾第三條呢這個呈交給那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而基本法第十七條就講備案不影響這個法律的效力。為什麼備案呢？因為立法會議員在香港選出來之後呢是不需要中央任命的嘛，所以變成立法會選舉辦法改變呢就是備案就可以了，向人大常委會備案就可以了，是有三部曲。但你今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是今年3月30日由人大常委會一竿子到底提出來，並沒有經過這三部曲，完全是另外搞了一套人大常委會這個這個由他一锤定音。咁呢个法理根据何在呢？合理性何在呢？係咪你要讲清楚先得㗎嘛，係咪咁你变咗咁喂点解突然间出三部曲，曾经又改过嚟个五部曲，五部曲而家又又系一锤又变咗一锤定音，五部曲三部曲都全部烟消云散咁。呢啲咪香港嘅市民有疑虑同埋国际社会有疑虑囉。咁然后啊你唔好忘记香港回歸24年嚟，歷次嘅嗰啲立法會嘅選舉，好啦，佢香港即係嗰個泛民主派，佢嘅選民係佔咗52%-62%，個支持者啊，支持率係去到52%-62% 噶嘛。好啦，你而家咁一整呢、這個即係完善香港選舉辦法嗰、那個決定啊，那個選舉制度嗰、那個決定出嚟。你冇經過三部曲或者五部曲，你係由人大常委會一係嘛，佢一锤定音咁樣。咁呢個香港人係習慣咗，既要講究目標嘅公義，亦都要講究程序嘅公義。咁你喺程序公義方面，喂係點回事咧？咁所以好多人物變咗，對於一個未來嘅立法會選舉又好，未來特首選舉又好。那個心態同以往就大不一樣咯。 係，最後少少時間，我諗好多人都有好有興趣，即係究竟特首嚇跑馬仔嚇，就而家係咪基本上啊林鄭月娥究竟即係第一會唔會有競爭咧？第二就係係咪都係林鄭月娥連任嗰個機會都好大咧？梁振英咁啊，似乎真係都想出嚟嘅，或者佢支持嘅人出嚟嘅，跑馬仔會係一個咩嘅局面咧？你覺得？ 我覺得嚟講咧，就對於香港特首嘅選舉咧，就即係中央咧，佢當然係會即係統籌兼顧啦，係嘛，總攬大局啦。但問題就係話，在於香港目前嘅形勢和任務咧，係要求下屆嘅特首人選咧，起碼有兩樣嘢要做嘅。第一，內部而言，香港社會已經到而家咧。是嚴重的撕裂，黃藍的對立，咁變咗嚟講咧，你點樣去重建一個即係話和諧嘅香港，能夠離合到社會嘅撕裂，令到裏邊嚟講咧，呢個即係話對立嘅即係市民裏邊嚟講咧，能夠係重新有個守望相助嘅獅子山精神嘅恢復啦。咁呢樣嘢就需要嗰個特首。具有一種超然的地位、超脫的立場，去跟各黨、各派、各階層裏面去做一個叫做老中年的角色，來到去和稀泥，令到大家放下這個旗艦，這個團結一致向前看，是吧？能夠打造一個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的那個良好局面。問題就是說，你無論林鄭月娥好、梁振英也好，他哋呢啲係喺過去嗰十幾年嚟，即係香港社會嘅撕裂當中咧，佢哋或多或少要負上佢哋嘅責任。嗱，你比如話啊，呢個梁振英嘅時期啦，佢各自國民教育啊，呢個嚟講對嗰個政改係嘛，即係當時整咗個即係八三一決定出嚟， 俾好多市民質疑係即係叫做咧搬龍門咁樣，變咗大家就即係嗰啲又後嚟就激發咗所謂嘅佔中咁樣。咁啊，然後到林鄭月娥，本來中央提出咗喺2019年2月提出咗粵港澳大灣區呢個發展規劃，你就應該要揸住呢個機遇去揸好個經濟民生。在全球範圍內去宣傳大灣區，宣傳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優勢，去招商引資，這個才是正路的嘛，令香港實現一個經濟轉型，是吧？這個來到實現一個嶄新的局面。那你正路不走，走歪路，不是去揸這個大灣區的個推廣，不是揸經濟民生的首務，而是搞一個政治火頭，辣起一個逃犯條例修訂，搞到社會的個撕裂這樣。咁所以就形成到香港今時今日咁一個回歸以嚟最嚴重嘅挫敗，仲要影響到台灣，搞到你面嚟講台灣嘅嗰個大選係嘛？民進黨蔡英文就話：呢個票投國民黨，台灣變香港咁樣，殺傷力咁大，搞到佢870,000票高票當選連任咁。所以呢個係即係睇落去係好唔對路噶嘛。咁所以由梁振英啊、林鄭呢啲對香港的社會撕裂負有不容推卸責任的這些的即前任的或者現任的行政長官來到去即在下一屆做特首的話，是不是能夠做到一個即令到香港休養生息，能夠去重新團結起上來，他們是不是做到這樣工作呢？這個內是吧，我們需要一個 有沒有一個什麼人 需要一個什麼呢？在過去的十幾年香港社會的政治紛爭沒有淌這個渾水， 但有沒有 沒有跟各黨各派沒牙齒痕的人出來，這個當然有啦，這些比如來說例如陳馮富珍啊，或者是陳德林啊，諸如此類，這些很多他的在過去十幾年真的沒有跟各黨各派有什麼各階層有什麼歷史恩怨的，沒有什麼牙齒痕的，這些人他就有超然的立場，超脫的一個態度出來呢，去做這個團結的工作了。第二就是對外，對外就老實說到現在人家比如美國國會在前日又提出了對香港的五項的針對的事情，直情就是當正你已經是內地的普通城市，係嘛？仲係咪俾你一個承認你一國兩制的地位啊？承認你在 WTO 單獨關稅區的個地位啊？係咪繼續俾你呢、這個即係好多喺貿易啊、科技啊、人才交流啊、留學啊、移民啊方方面面嘅嗰個待遇咧？那個特殊的待遇咧？咁就呢一樣嘢咧，就係非常之重要啦。咁所以呢，你而家就話對外就要重塑國際社會對香港重塑呢個信心，係咪？重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航運中心呢、這個這個貿易中心、旅遊中心嘅地位。咁你睇到而家你嗰連美國商會嘅會長啊都辭職劈炮，這個就走返這個美國啦。有啲航空公司話你裏面如果仲係堅持清零，人哋出面就學會病毒共存，你搞到咁嚴厲嘅隔離政策嘅時候咧，我呢度都難踎啊！辦事處都撤銷咁樣。咁你呢啲嘢嚟講咧，即係話對外你去一個人咧，要一個下任特首就要做香港嘅友好使者，去即係周遊列國啦，去即係話去講好香港故事。消除外國對香港的誤解、不了解，能夠重建人哋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信心。咁嘅時候嚟講咧，香港個國際特色先能夠維持得到噶嘛。咁你話林鄭月娥而家俾美國美英五眼聯盟啊，同埋啲歐盟嗰啲制裁，佢想出國去講好香港故事啊，而人哋入境簽證人哋都唔批俾佢啦，咁佢點去做到呢樣嘢咧？咁梁振英嗰啲你收咗 UGL 5,000,000冇申報啲嘢係澳大利亞首先爆出嚟嘅，咁你邊個國際形象亦都係人哋唔接受你噶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嘅時候咧，下一任特首應該又揾一個佢可以係有國際嘅知名度，這個能夠係喺國際社會能夠接受佢， 俾佢有機會坐低落嚟去同人哋去解釋香港發生嘅真相，係嘛？去解釋呢、這個即係話有啲特殊情況底下採取嘅特別嘅措施係被逼而為嘅。我哋以後要點樣走翻正軌㗎？走翻常態㗎咁樣，你要同人解釋先得㗎嘛。咁你連人入境人都唔俾你入嘅，啲人你點可以做到香港嘅友好使者咧？所以即係話做好一個香港嘅即係呢個國際嘅友好使者，做好香港嘅國際公關嘅工作、遊說工作，重建國際社會對我哋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嘅信心咧，呢個先係對國家最大嘅貢獻。 嗯， 係嘛？咁所以變咗嚟講啊，個人選咧就林鄭啊、梁振英呢啲都係。即係唔適合咯。 嗯，好啊。香港嘅問題，我諗啊，中國嘅問題都好多，即係千頭萬緒。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其實都比平時咧長咗好多，因為劉生劉望咧好知識好廣博嚇。咁咧，希望將來即係有啲機會咧，亦都邀請阿林夢紅即係上嚟同我哋傾偈。今日嘅時間即係到呢度啊，再多謝阿劉夢紅先， 多謝各位， 拜拜。